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最近大家过得好吗？又是一个周二啊，忙碌的一周又要开始了，希望大家开心吧。 对，哎，有人说这个每个日子的这个心情表情，周二周三是最难熬的，就是一个星期的正中间，然后就对刚刚休息完，然后呢，距离下一次休息好像又要好几天，就很沮丧。 对对对，嗯，而且呢，我觉得这期话题呢，其实，和我们现在的状态还蛮契合的。因为周二周三啊都是工作日嘛，大家肯定每天都要上班啊下班呀，或者上学呀，路上肯定要乘坐那公交啊地铁呀，挤来挤去的确实挺难受的。而且呢在这个交通工具上呢也会发生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今天我们这期话题呢就来说一说你在坐地铁公交的时候遇到的一些狗血的事儿。 是的，我觉得这个话题啊很多上班族啊或者学生党们有话要说了。 嗯，对对对，真的是很蛮有趣的，而且经常在社会新闻上看到关于地铁公交里的事儿。 对， 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于 By Two 的爱情闯进门。 对，这是很多年前哈，有一部叫同名的这个偶像电视剧爱情闯进门，一个同名插曲，我特别喜欢，一直喜欢到现在。推荐给大家。 今天再重温一下这首歌啊。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个叫做如戏的朋友，他说我去长沙玩的时候呢，从橘子洲地铁站去五一广场，这条路线人超多。这一次我一直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我朋友和学姐们都上去了，我被推了一下，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门关上了，我一个人看着地铁开走了，朋友们在车里笑出了声，我一脸懵逼的等下一趟车。 这特别像是坐电梯的时候，就刚好赶上你的时候电梯响了， 对对， 你不能进来，必须下来那种感觉。 对，哎，说到这个，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件糗事儿，我自告奋勇。 好呀，也是没赶上车吗？ 不是啊，我坐地铁的时候，然后那个我刚上去，也是挤上去的，刚上去门不是关了吗？然后呢，下一站就要从另一面开门了，但是这个时候我惊恐的发现我的衣服被夹住了。我就动弹不得，你知道吗？ 打不开那个门，是吗？ 对，所以我只能等到很多很多站之后，等我这一次的门开开，我才能够下去。 太可怜了。 对，就很糗。 啊，那萱草是受到了一个控制技能了，老夫子给你定在那儿了。 我就很尴尬，我就装作没事人一样，其实我心里比谁都紧张。 心里一万只这个羊驼啊。 对。这首歌来自于郭伟龙的怎么开心怎么活。 确实是这样，不管遇到多狗血的事，不管遇到这个多么悲催的事都要开心。就当是一个笑话讲给大家听，大家笑了你自己也笑了。 对，你就是个笑话。 哎，对，萱草就是个笑话。 何必想太多，人生能几何，没事跑两圈累了就歇着，有个好身体才能好好活，抱怨别太多，活得要洒脱，留下想不开，知足就常乐。 CV 乔木他说呢，今天暑假回国际庄，第一次坐地铁，又新又奇的。新是因为石家庄2017年6月26号正式开通了地铁，到现在所有线路都还没有完全竣工呢。而我在美国大农村从来都没坐过地铁，更没坐过这么崭新的地铁，显示屏都不是一个等级的。刚刚新建的，这个祖国现在发展的太好了。 对，这是一个留学生回到祖国之后对祖国的这个繁荣发展欣慰之情哈。 对对对， 就很多的留学生回到国内就发现，哎，这个现在的这个中国生活真的很便利啊，什么支付宝微信啊， 你刷一下手机就好了、 嗯、 对吧，还有单车， 对对， 直接骑上就可以走了，就可能这些东西在国外真的不是很普遍，就没有那么的便利。 嗯， 嗯，是 再感叹一句，社会主义好啊。 抱怨别太多，活得要洒脱，有啥想不开，知足就常乐，怎么开心你就怎么活。 S 杀了牛，他说几年前呢跟表姐去成都玩，第一次坐地铁没座位了，只能站着，当时他是背靠着接近门口的位置站着，我面对着他和他聊天、嗯、结果呢到站车一拱，我手没扶好就猛地往前那么一扑，我们两个长头发的女孩子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壁咚还亲嘴了，至今难忘。亲上了， 如果是一男一女的话就更有意思了， 是是是，大家会起哄哟你。 最可怕的是两个男人， 哦对，两个女孩子就还好是吧，闺蜜情，两个男人就是激情。 赶紧拿出手绢擦擦嘴啊，再吐口吐嘛。 然后说讨厌。 开心你就怎么活，怎么快乐你就怎么过，有钱没钱都是一样过，你还在乎他什么。 下一首歌来自贾征宇的《小约定》。 嗯，这首歌很欢快，我也超级喜欢。 嗯，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也希望把这份快乐的心情送给大家吧。 爱就像巧克力，悄悄融化进我的心。嗯嗯，甜蜜的菠萝蜜，放进口里都不会腻。浪漫的空气瞬间布满爱你的气息，让星星见证我们。 晴晴是一个快乐的girl，她说呢，公交车师傅真的是又善良又可爱，每次加班很晚坐车回家，师傅总会说一句，我给你往前开一下吧，到小区门口你再下车。我住的地方呢刚好在两个公交车站的中间，师傅可能是觉得我一个小女生大晚上的走回去不安全，每次听到师傅说这话都会让自己觉得这个陌生的城市其实也很温暖。 嗯、 哇，真的是很暖的一个司机师傅、啊、 对，其实有很多热心肠然后又很善良的司机师傅的啊。至少我在北京打滴滴或者是打出租车的时候、 嗯、 我遇上的都还挺好的。 嗯， 我的心里全部是你，我的命运是宠爱你，我会一生一世一直背着你，也会遵守我们约定，但习惯你深情地对你说我爱你。我的心里全部是你，我的 괜시리 웃음이 나 또 생각이 나 사랑이란 게 下一首歌来自于乐童音乐家的哈，叫做 Be With You， 它是一个韩国的歌手。 嗯，对，很好听的一首歌啊。一个没有故事的人，他说呢，想到高中有一次放假回家挤公交，车上的人超级多，在车上自己整个人是悬空的，脚都没有碰到地面，挤到怀疑人生了。所以从那以后呢，如果不赶时间，看到人多的公交车，我都会再等下一趟。 啊， 我有的时候坐地铁也会这样，就是人特别多的话，我就等下一趟，悠闲的坐在那儿。回家， 哎，这取决于你事情的紧急程度，你如果特别紧急的，你挤也要挤上去啊，还悠闲嘞。 嗯，也是。 想成为马猴烧酒的中二少女静之，她说我看到一个肚子特别大的妇女上车，我立马起来给她让座，人家死活不坐，后来变得越来越不耐烦，我最后懒得跟她争，我就直接走到后门去了，扭头再看的时候觉得那个阿姨好像是肚子上长的肉，不像怀孕啊，难怪会生气， 只是胖了一点而已。 对，搞得全车人都在看我们争论、就争论上了都，天哪 太可爱了。 嗯， 我才不是孕妇呢，你们全家都是。 对对，我不做，哎，你做吧，就那样。 别情公子他说呢，上大学的时候住校，周六晚上和两个同学出去网吧上通宵，网吧楼下就是公交车的起点站，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坐公交车回学校，结果一上车就睡着了，直接坐到了终点站，又从终点站坐回起点站，来来回回我们三个就这么坐了五趟才赶到学校。感觉不太聪明的样子呢。 对，感觉你们脑子怎么了。 下一首歌来自李健的《十点半的地铁》，蛮切题的一首歌啊。 嗯。这个朋友分享的故事很简单，只有一句话，但是我超级感兴趣。他说我在公交车上见过打小三的场景。 哦，天，堵小三都堵到公交车上了。 哎，我好想围观啊。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热的风终于能轻轻的静静的吹。 多拉兰兰他说呢，反正这个社会什么人都有，不管什么场合，所谓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奇葩到处是。我现在最多的可能是为了抢位置抢座位的时候发生了争吵， 不知道这是不是重庆的特点，就算没几个人，那些人还是会抢来抢去的，搞不懂为啥啊。这是个重庆的朋友。哎，上次不是那个公交车就是因为打司机，结果这个公交车掉到了那个江里，也是重庆的事儿吗？我觉得 是的。对，重庆的路都弯弯曲曲的嘛，然后还各种上下坡，就真的挺难、挺难的。我虽然没有去过重庆，我很向往去重庆。对，不知道到了重庆会体验一番三 D 城市的那种魔幻吗？ 嗯，其实主要去重庆还是吃，那火锅啊什么的特别好吃。 火锅串串是吧？ 对，火锅比较多在重庆，串串是成都比较多。 但是我真的超级担心，我吃重庆的火锅会不会吃到进医院啊？就那个胃辣的受不了，肚子疼什么的。 你胃倒不会有什么事儿，但是我觉得你第二天早晨上厕所的时候应该会很痛苦， 屁股会疼是吧？ 对对对，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就是第二天就跟坐火箭似的。 好吧，我在北京吃火锅，有的时候超辣的时候，我也会第二天很不舒服。 哦。真的是，你要吃了重庆的，你就会觉得北京的一点都不辣了。 好，哪天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坐火箭的感觉。 轻轻的静静的吹，对面的阿姨醒了又睡，她没什么可以。 越努力越幸运。他说有一次坐地铁，一不小心瞄到了旁边小哥哥的手机，他在看一篇文章，是一篇关于如何防脱发的。我呢就不禁抬头看了看他的头顶，已经大概几乎真的没有几根头发了。我实在是憋不住了，一忍再忍，掐大腿忍，可还是没忍住，扑哧笑了出来。好丢脸，真的很抱歉。小哥哥应该挺受伤的，看了一眼我，红着脸低下了头，真的很抱歉。 红着脸低下头太可爱了， 真的没有几根头发了。 我也疲倦了，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悲伤的难过的，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 我发现这个重庆的朋友特别有这个发言的欲望啊。这个叫做爱牙川的大猪猪，他说呢，重庆的三号轻轨能坐到位置算我输。 啊，就人很多是吗？ 永远都是站着的。 哦， 对，直接把座位取消吧，大家全站着得了。 哎，刚才那个笑话我想到，你说他在搜索如何防脱发，如果有个人在看如何治痔疮，会不会更尴尬？ 等到了站，下了车，余下的路还有好长。不去想，管他呢，让风吹在我脸上。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又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吹。 最后一首歌来自于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 哎，其实北京的很多地铁线路啊，公交线的话，都会有那种离开地球表面的感觉，特别是早晚高峰的时候， 嗯， 就被人流挤了起来， 你直接悬空了。 嗯，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 一城终老，各自安好。他说呢，夏天时坐车偶遇了一位拾荒老人，本来好心的给他让了一下，让坐我旁边。刚开始我以为是因为他拿着纸箱子有点挤，不小心挨到了我，直到他用手在我腿上摸了一下，我当时穿的短裙，我很确定那不是错觉，就转头瞅了他一眼，结果他竟然冲我幸灾乐祸的笑了一下，我当即站起来戳穿了他，他还无所谓的笑笑就下车了。 遇上咸猪手了， 这个老流氓。 对啊， 哎，你知道吗，我身边的女生朋友基本每一个人都跟我说过他们在一个地铁或者公交上遇到过咸猪手。我以前还不信呢，因为作为一个男人可能很少能碰到，但是我发现这个概率还蛮大的，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遇到过，觉得还挺可怕的。 是这样的，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就遇到过那种录音癖，就是直接脱裤子然后就是站在你面前，而且那是在校园里你知道吗，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就混到校园里去了。然后呢就是确实是到了夏天，在公共场合啊，你像这种人挨人，地铁公交是吧，就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就更容易有机会得手了。 嗯，对，这个薛草鱼下次遇到这种事儿，我教你一个，你就冲着他哈哈大笑，他自己就 出一身冷汗是吗？ 对，他自己就默默地走开了，穿上衣服。 对， 被嘲笑了。 希望我没有机会用这个计谋哈。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跳， 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这个女孩特别可爱，她叫做一颗松果。她说呢，我觉得最狗血的最尴尬的事就是坐错方向吧，越坐越远，我还这头看着手机的导航一头雾水，哎，怎么回事 这个朋友叫旺，他说那是一个下雨天，刚刚上车脚底有点滑滑的，非常不巧司机师傅踩了一脚急刹车一脚，然后他说我呢就在一位大妈旁边劈了个叉，非常尴尬，于是呢我说了一句话缓解气氛，大妈我给您拜个早年，那会儿六月份。好， 大妈说哎呀我出来也没拿钱呀， 对，没法给你红包了呀妹子。 哎，好可爱的女孩子，我给她点个赞。 嗯， 再说最后一条留言吧，他叫做妙妙妙妙妙，他说呢是坐火车，我在中间洗手池那儿站着，有个小孩子呢过来就踩了我的鞋子，还是来回踩，旁边站的我几个同学都不踩，就只踩我一个，关键是旁边还有小孩的爸爸在呢，他也不管一下。 哦， 太过分了，逮着软柿子捏啊。 看来你很好欺负吗？我觉得遇到这种事情的话要瞪一眼表明你的态度。 对，就是这种熊孩子有的时候确实过分，我之前看过那个地铁，就是那种视频啊，他们拍的地铁里的，还是公交着，一个小孩一直在踹一个男孩，后来那个男孩急了一下把那小孩拎起来然后摔到地上。 哦，我跟你讲，一般老实人你看着老实的没准都深藏不露呢。 对，你一直欺负人家，人家就要爆发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善良点做人哈，千万不要做什么那种不道德的事情。 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家长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孩子，因为小孩子嘛他可能太小了，也不知道怎么做是对是错，还是需要家长多教育然后多管教。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今天分享了很多很好笑的事，一度我们就是那个笑出声哈、 大笑失声啊， 对， 笑出了鸡叫， 笑到不能自理什么的。希望大家听完节目之后也能够很快乐哈，像我们一样开心大笑，然后延年益寿。 最担心的是大家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觉得啊，这两个人在笑什么， 好无聊是吧， 一点都不好笑。 那我们就很尴尬了， 这就尴尬了。希望大家开心吧，把我们这份开心传染到你那儿，就像病毒一样传染给你。 嗯，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酷我音乐调频，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我们都会分享到微博里。 嗯，好的，希望下一期节目能有你的参与，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拜拜 拜拜。